走车载吸尘器、安全锤、爆闪灯和车载蓝牙电话，别犹豫了，立刻拨打400-176-1616来抢购吧。记住400-176-1616，仅仅298元，一款广角镜头、高清视频像素的行车记录仪以及全套豪华大礼，今天打一折，全部高档产品给您送到家，先看货满意再付款。大家记好了，400-176-1616，400-176-1616。好，我们最后再报一遍，400-176-1616，400-176-1616。 下午四点，老北京有句顺口溜叫看玩意儿去天桥，买东西逛大石烂。坐落在北京南中轴线的这条有近500年历史的繁华商业街，伴随着一辆漂亮的叮当车往返于南北街头，仿佛穿越了京城的历史与今天。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五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风业，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首先来聊一聊咱们今天的生活新词。最近小姐姐这个称谓挺流行的，玩游戏、刷微博、水贴吧经常能够看到小姐姐。那么小姐姐到底是一个什么梗呢？小姐姐这个称谓啊，还挺微妙的。从字面上看是称呼年龄差距较小的女性长辈，而实际上作为一个从二次元火起来的词汇啊，小姐姐这个词儿早期的含义是粉丝对萌系妹子的一种爱称，它有着严格的定义。对于宅男来说，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御姐呀、软妹呀、小萝莉呀，都可以叫做小姐姐的。试想一下，如果一眼望过去让人联想到那些高跟鞋的职业装的眼镜阿姨，你叫人家小姐姐合适吗？而对于宅男来说呀，一定是这个软萌的妹子，还有智商长期不在线的一些傻白甜肯定也不行。想叫人家姐姐又怕把人家叫老了，才会称作这个小姐姐。 在二次元文化的源头的这个日本啊，日本人只有称呼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姐姐的时候才会叫做哥哥姐姐，而对于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姐，邻居家的姐姐，会在称谓前加上一些说明。从用语习惯的角度来说，宅男们称呼萌妹子为小姐姐也是非常合适的，既表达了感情又符合语法。后来通过弹幕网站与动画论坛的传播，二次元的小姐姐终于走向了大众的视野。同时恰逢本宝宝这个现象的流行啊，宝宝们惊奇地发现，称别人为小姐姐和称自己本宝宝都有一种共通的卖萌属性，比小姐姐还小，那不就是宝宝吗？所以呢，一时之间，小姐姐这个自带傲娇的这个词语啊，瞬间受到了推崇。对于一些养成系的偶像的粉丝们来说，则认为只有小姐姐、小哥哥这个萌出血的称谓，才可以表达自己对于爱豆的一个爱护。其实养成系偶像的特点啊，是偶像定期与粉丝会分享日常，拉近粉丝和偶像的一个距离感，粉丝们不会觉得偶像高高在上，反而有一种邻家的亲切感，由此产生了亲昵，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了这个称谓上面。普通的哥哥姐姐表达起来程度肯定是不够，一定要加上一个小字儿来显示这个青梅竹马陪伴成长了。当然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养成系偶像年龄不大，却拥有很多这个大龄粉丝，而这些大龄粉丝对着比自己小的这个 idol， 总不能称呼某某姐姐、某某哥哥来表达亲昵吧。所以说，无论是这个二次元的御宅文化，还是养成系的偶像现象，他们都已经是95后和00后的天下了。相较于其他的年龄段啊，他们都热衷于互踩空间，热衷于留言，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才有了小姐姐这样的一个词语。最后呢，其实想说一下哈，对于咱们这个两广地区或者是天津卫来说，小姐姐是用来专指这个不太适合喊妹子，也不太适合喊阿姨，更加不适合喊奶奶的一些女性的统一的称谓。所以说小姐姐这个词儿啊，既是一项舶来文化，又是一个地方传统，看似普普通通的三个字，却拥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好了，咱们来休息一下，稍后呢，咱们再来看一看一个咱们大家都耳熟能详非常有名的餐厅，发现这个原料疑似掺假被停业整顿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聊。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要敏感，空手。 的习惯，一直把你自己说起来，实在太不应该。心情好，心情坏，怎么开心怎么办？你有的不爽，让我来分担。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omorrow will be fine。太阳再蓝，嘿，地球继续转。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omorrow will be fine。 有我的陪伴，你再也不孤单。我们自己想挑战，哪没有失败。人生虽然像一场比赛，还是要保持乐观，请你把头抬起来，帮你把勇气加满。有我这样完美的朋友，还不会等待。心情好，心情坏，怎么开心怎么办？你要的不爽，让我来分担。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tomorrow will be fine。太阳灿烂，嘿，地球继续转。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Tomorrow will be fine， 有我的陪伴，你再也不孤单。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一家餐厅疑似原料造假被停业整顿，那么到底是哪一家呢？记者呢从北京市食药监局获悉，在近期的节日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中，食药监人员对于餐饮行业实施了一个全面的检查。从上个月至今，全市共检查餐饮企业门店 1.9 万户次，对于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或者风险隐患的1246家餐饮企业予以立案查处。其中三家汉丽轩餐厅提供的肉食原料被检出疑似餐假，目前餐厅已经停业整顿。在对11家汉丽轩餐厅的开展的检查和风险监测中，海淀区通州区食药监局监测发现，位于圆明园西路18号北京荣美顺轩餐厅的一个鹅肉样本中检验出鸭源性成分，未检验出鹅源性成分。位于新海东路一号楼北京北极人餐厅的一个标称鸭肉猪肉占产品净质量分别数大于75%和70%的一个韩式烤肉卷样本中，只检验出鸭源性成分，未检验出猪源性成分。位于永顺镇永顺村物资学院路北京汇通亿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个牛排样本疑似为牛鸭肉混合。北京市食药监局表示，这三家餐饮店均为汉丽轩的加盟店。记者查询发现，这三家店在大众点评等消费网站分别显示为汉丽轩百旺商城店、马驹桥店和物资学院店。 据悉，食药监部门已向上述食材外包装上标称的生产企业所在的省相关的监管部门发函，核实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和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的具体情况，将会根据查处做出进一步的处置。而食药监局餐饮服务监管处的处长段志勇也表示，根据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餐饮企业应当严格履行食品原材料采购进货把关的义务。目前三家汉丽轩餐饮店已经停业整顿。目前春节临近啊，预订餐厅年夜饭的市民也是越来越多。对此呢，食药监局建议市民进入餐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查看有无信息公示栏，一定要选择公示信息中这个餐饮服务量化分级评定在 B 级以上两星以上的一个餐厅啊。在选购菜品的时候也要注意慎选一些高风险的菜品，比如说这个生吃的这个水产品，还有一些裱花蛋糕，还有一些野生菌类，还有河豚鱼等等等等。针对这个节日的7天长假选择网络订餐的市民呢，也一定要注意查看这个订餐平台上的餐饮店铺有无食品经营许可证，选择的这个餐厅呢一定要选择就近的，缩短食物的运送时间，收到菜品之后要检查食品的包装以及菜品有无明显的变质或者是其他的感官异常的问题啊。不建议消费者网购生食的水产品和裱花蛋糕等这些对于加工和储存要求条件比较高的一些食品。在这个长假的7天时间呢，这个12331食品药品的举报电话呢有专线，有人值班。消费者如果发现任何的餐饮食品的安全问题，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和证明，及时的拨打电话来进行反映。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春节前打车难到底有多难这样的一个话题，咱们来稍后继续聊。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世界尽头，我也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最近啊，有不少咱们的北京市民啊，在这个朋友圈上这个吐槽打车遇到了这个难题啊。诶，其实人们发现呢，在早晚高峰甚至是不少传统的非高峰时段里，通过滴滴等平台打车已经变得非常的困难，要增加叫车成功的概率往往得加价，这样很多人都困惑不已。其实呢，不仅在咱们北京啊，通过观察，在这个上海啊、武汉啊、郑州啊等不少的地方，同客同样存在这样的一种感慨，那就是打车难的情况又出现了。而在网络上，有文章把这个出行不美好的体验归结到了部分互联网平台的服务模式上，那滴滴一下为何不能马上就出发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个咱们的北京市民啊，熊小姐就昨天刷新了自己的这个打车等候时间，在70多分钟里，无论是通过滴滴平台叫车，还是在路边拦车，都没有成功。她认为自己不愿意接受平台加价，是导致自己打不到车的一个原因啊。熊小姐回忆说，一点开就让我加这个调度费15块、20块什么的。平台说，因为这是高峰时间，但是熊小姐认为，都到了晚上9点多、10点了，怎么可能会是高峰呢？她就点了一个零，不加价，于是呢就怎么样也打不到车。而咱们另外的一位市民小刘啊，最近呢也放弃了这个打车平台，他感觉滴滴平台实际上是方便司机选择性的拒载，而滴滴平台又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派单，司机一听不想去的地方或者是等着就要加价，其实和这个拒载啊是一样的，本来是一个双向的随机选择，现在变成你的目的地信息被掌握，你又没上车就不算拒载。所以说目前啊，不只是北京、上海，还有武汉、郑州，包括杭州、合肥等地啊，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都遭遇到了这个打车难和打车贵的问题。其实呢，有一种说法是认为，目前网约车的市场啊过度集中，部分平台已经逐渐形成了垄断，导致可以随意进行这个加价，而订单的取消规则呢也存在一些漏洞，而且呢还有一些说法中提及说，这个平台所加的调度费最终不是由司机获得，而是被平台扣留。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记者向多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啊得到了这个征询，他们说呢，在这个出租车的订单中啊，这种说法呢其实并不存在，订单所加的调度费用确实由司机获得，而滴滴方面呢并不抽成。而滴滴快车和专车啊，价格确实因为订单量的增加的因素啊，由平台来进行调节。除了这个加价问题，打车难是否也因为平台呢？有号称是这个优步的前员工的一个网友发帖说啊，因为滴滴平台派单的机制存在问题，导致司机只会去选择那些加价订单，这就成为了这个近期打车难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呢，北京出租车司机王师傅则认为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节前出行高峰活多车少，而且每年都是这样，越到年关大家就越有这个需求，去机场啊，去火车站啊，或者去一些大型的超市采购啊，节前呢都是这种状态。当然还有一位这个滴滴的前员工说啊，这个供需变化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在于政策原因，因为这个北京的新政发布之后啊，其实网约车的数量呢会越来越少，而这个出行需求呢其实没有变少，而供给呢跟不上，所以啊问题啊就会更加的突出。司机王师傅呢也承认，相比于去年而言，今年这个分蛋糕的人少了，订单呢确实是更多了。而目前市场上这个很多的这个网约车的平台所提供的服务模式呢略有不同，比如说以首汽跟神州等这样的一些自有车辆平台来讲呢，仍然是强制派单给司机，而易到等则根据是不同的车型采取派单和选单相结合的方式。而在北京工作的陈先生表示，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未来的网约车平台还是可能会有更多的竞争者进入，而现在呢价格虽然是有一些增长，但是呢还可以接受，所以呢这次春运呢他选择了另外的一个约车平台，就是那种强制派单的形式，他觉得也是不错的。所以呢根据这段的反馈来讲啊，可能大家这段时间确确实实在网约车上会带来一些麻烦跟问题，那么节后可不可以缓解呢，也让我们来拭目以待。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咱们这个北京人生活在北京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也是咱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啊，就是这个北京今年将会实际重拳来打赢治霾攻坚战这场硬仗。在1月21号，治霾京津冀在行动网络主题活动启动了。在北京市环保局了解到，在近年来北京市的空气质量得到了一个持续的改善，在完成了大气十条的目标任务收官之年呢，北京市将在10个方面重拳出击，来打赢治霾的攻坚战这场硬仗。那么到底这10个重拳都是什么样的重拳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在2017年，也就是完成国家大气十条下目标的这个任务之后啊，也是完成这一段时间以来大气污染的治理之后，北京市将会啃下这个硬骨头，就是治霾。北京市将会进行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相协调的一个原则，坚决打赢这场硬仗。那对此，2017年北京市将在10个方面进行重拳出击。首先，第一是继续推进对于农村地区700个村煤改清洁能源，实现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和南部的平原地区基本上无煤化。二是最大限度地压减电力行业的本地排放，供暖季结束以后，华能北京热电厂的这个燃煤机组将会停机备用。第三是完成剩余的4000蒸吨工业和供暖燃烧锅炉的一个清洁能源改造，基本淘汰远郊区、平原地区10蒸吨以及以下的一个燃煤锅炉，像大兴、房山这样的平原地区和通州啊，基本上实现无燃煤锅炉。第四呢是治理高排放的机动车，在2017年2月15号起将会实施国一、国二的轻型汽油车在五环路内限行，全年淘汰30万辆老旧的机动车。而第五呢是重点管控重型的柴油车，新增的重型柴油车要全部戴口罩，安装一个颗粒的普及器，另外严厉查处在重型柴油车超标排放的行为，重点整治渣土车。第六是全面推进燃气设施的一个氮氧化物减排，全市呢将完成10000蒸吨燃气锅炉的一个低碳的改造。第七是进一步加强企业调整的退出步伐，全面清理调整2560家散乱污的企业，在关停退出500家一般的制造业和污染企业。第八是促进排放挥发性有机物重点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北京跟天津和河北呢全面推广水性漆替代油性漆。第九呢是铁腕执法，强化监督问责，在市区两级有关的执法部门保持密集执法和常态化夜查的高压态势，综合运用上限的处罚，比如说按日计罚、移送司法机关等措施，扩大执法的成效，组建一个环保的警察队伍，对环境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予以严厉打击，形成震慑。第十是深化区域大气的一个污染协作机制，在环保部的统一调度之下，加强与周边省区市的一个协调联动，统一会商、统一预警、统一应急，联动执法，做好空气重污染的一个应急工作。这十条在咱们看来啊，真的是实际重拳了啊！相信有了这实际重拳之后，咱们2017年北京市的这个治霾攻坚战一定会是一场漂亮的硬仗。当然，咱们也拭目以待，看一看咱们这个可以不戴口罩的日子是不是又减少了一些。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同样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紧地闭上眼，我挽着你背上天，让你就这么呼吸我的世界。但你不会了解我守着人间每一夜，你不需要安慰，不需要理会伤了谁，要我闪过这一切，一等天还那么点，就万古地等着最好还有轮回。但你不会了解我没有后悔留下泪，轻地闭上眼，我挽着你飞上天，让你就这么呼吸我的世界。